生命不完美，如果有个人能放在心里依靠，就觉得日子不算太糟。放下一切

当时的我。 不再回头。

去祝福。不记得本来你有没有擦口红，反正是我已经错过。那天空云很多，看不见你的轮廓，剩下太多来不及说。想哭的冲动开始在失去以后，在等着你的手拥抱我的寂寞。该说的时候早应该大声地说，那种认真的沉默弄巧成拙，不说出的温柔让你离开我。我以为你都会懂，想哭的冲动开始在失去以后已经擦干了泪，为何还有点痛。该说的时候早应该大声地说，爱已经留下缺口，剩下沉默。不说出的温柔让你离开我，去拥抱你要的梦，别担心 容易，然而情义至此，何